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 不久之前，来自北京市的近万名初中生分别走进了北京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等资源单位，参加刚刚实施的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为什么要针对初中生开展科学实践活动呢？他们可以在科学课程中学习到什么？在教育专家看来，学习科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又有多么重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课程进初中。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又和您见面了。今天是2015年的11月6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在18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97年的11月6号，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在经过5年的施工之后，开始进行大江截流。回头看一下，时间可真快，这都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了。三峡截流呢，是目前世界水利工程当中截流综合难度最大的截流工程。三峡截流呢，在合龙时候所选定的设计流量是每秒1.4万立方米到1.94万立方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水电工程当中最大截流流量，也就是巴西伊泰普工程截流流量的1.75倍，是国内最大截流流量葛洲坝截流流量的2.9倍。除此之外呢，三峡截流时候啊，最大的水深是60米，也是世界水电工程当中最深的截流水深，美国达勒斯工程的1.3倍，比葛洲坝截流水深还要深40米。三峡这个地方啊，可以算说是水急浪涌，地下地质状况是十分的复杂，在水深和大流量的条件下截流呢，实属不容易。但最后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在1997年的11月6号，三峡工程完成了大江截流。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件新事儿，也是一件怪事儿，也是一件奇事儿。不久之前啊，温州的陈先生和朋友呢去了温州永嘉县江北街道新开的一家东北野生大鱼房去尝了个鲜，因为呢这家新开的馆子里面有一个招牌的菜叫做野生的大马哈鱼。可是没想到呢，这一对儿啊大马哈鱼吃完之后呢，随后这两天发现自己肚子胀，在上厕所的时候竟然是排出了黄色的橘黄色的油。后来陈先生就觉得很奇怪，这上网一搜索发现，国内曾经有不少啊不良的商家用廉价的鱿鱼冒充大马哈鱼。这鱿鱼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这个干煎鱿鱼啊干煸鱿鱼啊，可不是这个啊，是真的那个吃三点水的那个油的鱿鱼，用这鱿鱼呢冒充了大马哈鱼、鳕鱼来进行销售。所以呢这陈先生就怀疑呢自己呢所吃的这个鱼啊根本是不能够用来销售的，甚至呢是有些国家用来提炼工业用润滑剂的鱼油。到底这鱼油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它是怎么就能冒充得了大马哈鱼和鳕鱼呢？包括我们都知道鳕鱼的价格卖得很贵，在专家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去买到货真价实的鳕鱼？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邀请的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大家聊一聊。欢迎寿陀，你好。 哎，玉龙你好。 寿陀，不久之前呢我曾经看到你的一篇文章啊，来跟大家说了一下怎么来去分辨真假鳕鱼，以及呢包括鱿鱼在里面混水摸鱼。我们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新闻事件，你觉得通过我的描述，这个陈先生有没有可能吃到的不是大马哈鱼而是鱿鱼呢？ 这个新闻呢我看了之后也感觉很奇怪，因为呢它的症状的描述呢特别像 吃了就是所谓的鱿鱼，也就是什么伊林蛇精或者是西林蛇精那样的鱼，出现了那种症状，油便嘛，然后就腹泻。但是呢，有一点我很奇怪，就是如果是用这些鱿鱼，以往我们看到的新闻啊，是用来冒充鳕鱼的比较多。当然了，其实如果是深入探究的话，它冒充的也不是鳕鱼，而是银鳕鱼。因为它们肉质很像，它们都是很白，肉质很白，很细嫩。但是呢，如果大家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大马哈鱼的话，这些鲑鱼呢，它们的肉首先是那个橘色和白色相间的。然后呢，它的那个口感跟鳕鱼或者是银鳕鱼或者是鱿鱼的口感区别也挺大，所以说呢，这个我还是有点奇怪，因为我没有看到现场，没有看到现场的惨状，也没有去过它那个鱼馆里面，也没有看过照片，所以说我真的不敢100%的确定，那一定就是鱿鱼。 对，你这番话说的也是比较的严谨啊，但是我们就来说一说鱿鱼的这个事儿，因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陈先生也说啊，他曾经上网搜索发现有人真的吃了鱿鱼以后出现了这个腹泻，这个腹泻呢，这排出来的全都是油，这鱿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大家一吃之后这都出来的都是油呢？ 这些鱿鱼呢，就像我刚才说了两个学名，一个叫伊林蛇精，一个叫西林蛇精，它们都是这个热带的鱼类。然后呢，这个产量呢也有不是特别大，不是主要的商业鱼类，但是呢，一直以来有这样的就是在市场上会见到这样的鱼。它为什么被称为鱿鱼呢？因为它的肉里面的一种油脂的含量特别高，这种油脂呢叫称为蜡脂。这种蜡脂呢是鱼油的一部分了。当然了，这个鱼油呢跟很多我们吃的其他的鱼油不太一样，我们人体是没法吸收的。就是这种蜡脂这种物质，我们人体没法吸收。然后所有人体没法吸收的吃进去之后就要原样排出来。而且呢很不幸，它又是油脂特别的润滑。你看刚才你说了，很多国家会拿这个做工艺润滑剂啊或者什么的。所以说它会让你很尴尬。因为你完全在意料之外的时候，可能就一不小心它就从这个 就发生了 就流出去， 没有想到的事情。那这种鱼到底能不能吃？ 对对对， 比如说它会不会有毒性？ 毒性呢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定义毒性的话还是没有的。除了能够引起腹泻，有的时候可能会，如果吃的量大的话呢，这个当然腹泻不是100%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吃了就会腹泻。首先呢有一部分人吃多少他都不会腹泻，这个很奇怪。另外呢，这个跟你吃的量有关系。你吃的少了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只会让你就是去厕所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舒畅。那是量少的情况下，一般怎么定义量少呢？我看过很多这个国家在这个市面上销售鱿鱼的时候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它要标出来每份的含量，一般降建议呢是不超过如果换算成我们常见的话，不超过2两或者3两这个样子，就成年人 吃太多。 然后也不能吃太多，吃少了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它不是有毒的鱼，不是说那些比如说重金属含量非常高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生物毒素啊，它不是这样的。 对，这是一种吃下去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的鱼。我们回头再来讲一讲，现在市面上的鳕鱼卖得很贵。有一次呢，我误入了一个鳕鱼摊儿啊，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多少钱，我就买回来之后，后来一交钱，一块鱼呀、要100多块钱。哎呀，当时给我吓得，我说怎么这么贵？难道我是遇到黑心商家了吗？后来我一去调查，我发现这个东西还真的卖得挺贵。那在市场当中，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家来区分出真假的鳕鱼呢？ 其实你买的那也不是鳕鱼，如果你要买的是真鳕鱼，它要卖了一块100多块钱的话呢，绝对是碰到黑心商家了。因为真正的鳕鱼、因为真正的鳕鱼真的是不贵。就像那个前几天习大大去英国吃鱼炸那个炸鱼土豆条，里面用的一般都是炸鳕鱼。然后呢，鳕鱼其实是很便宜的鱼，包括在我们国家。我们在这个在东部沿海，在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太平洋鳕鱼，也叫大头鳕鱼。当地一般叫大头星，一般比如说在山东或者是这个东部沿海一带，一般就是10几块钱一斤吧。买整鱼的话它很大，然后可以长得很大，其实挺便宜的鱼。但是呢我们现在买的那些鳕鱼为什么那么贵，包括你买的那个鳕鱼为什么贵，其实那是借了个名儿。那么你买的如果是真的的话，我一般会你看到是写银鳕鱼。银鳕鱼其实并不是鳕鱼，它是在 太平洋北部，像阿拉斯加呀、啊，或者是俄罗斯北部这些地方，靠近北极的地方生产的一种冷水鱼，叫裸盖鱼。 嗯， 它的肉质非常的好，非常的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好，非常的软糯，非常的细腻，香味也非常的足。这种鱼确实很贵，因为产量不是很高。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裸盖鱼都是生产在从阿拉斯加上岸，然后销售到世界各地，其中90%大概都要卖给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可能这几年每年有1000吨左右的这个，就是每年大概有1000吨左右的进口。所以说它价格还是蛮高的，这是真的。另外呢，叫鳕鱼但不是鳕鱼的东西非常多，市面上非常多。除了你不小心吃到鱿鱼，其实你如果吃到鱿鱼的话，我查了一下价格呀，其实跟真鳕鱼的价格应该差不多。就真鳕鱼的价格，它不会特别的贵。它不会特别的贵，但是如果还有别的， 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我们一眼分出来，这个是银鳕鱼，这个是鳕鱼，这个是鱿鱼，很难吗？ 这个要看商家的良心是不是足了。其实呢，在你如果去包括我们国家，包括一些这个比较大的水产这个制品水产制品的生产厂家，都会在它的商品上标明这个东西它的学名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的，因为在学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是拉丁名，用拉丁语标注的一个名字，它是唯一的，一个物种只会有一个名字，不会像商品名一样乱叫。它首先要标注学名，然后标注产地，这些是良心商家干的事情。他会告诉你这东西，虽然我们的商品名叫银鳕鱼，但是它的这个中文学名叫裸盖鱼，然后拉丁名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什么产自阿拉斯加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在包装上会看到，你如果去。已经被做好了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难区分的。你要如果做好了，都就是已经被烹饪好了，端上桌了，你再想区分出它到底是什么鱼，这个特别是已经被切片了，如果给我一条整鱼的话，我还是可以分一分的。如果是已经被切成片的话，我觉得我也有点无可奈何了吧。 行，好，那最后我们还是希望所有来经营这些产品的商家能够本着良心，让大家吃到货真价实的东西吧。 是的， 谢谢寿陀先生给我们的就我刚才提到的鳕鱼带来的解读。其实呢，我刚才故事没讲完，我当时看到那块鳕鱼呢要卖啊，银鳕鱼要卖100多块钱的时候，瞬间被吓倒，想了想，不好意思跟人说，哎呀，今儿钱没带够，我还是不买这鱼了吧。主要还是觉得100多块钱买一块鱼，真是有点划不来啊，还没到那阶段。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尝尝真的鳕鱼。好了，这个话题呢就暂且和大家来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不久之前，来自北京市的近万名初中生分别走进了北京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等资源单位，参加刚刚实施的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为什么要针对初中生开展科学实践活动呢？他们可以在科学课程中学习到什么？在教育专家看来，学习科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又有多么重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课程进初中。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叫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这是不久之前呢，北京市的近万名初中生已经开始了去进行一些关于科学课程的学习和实践。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新闻类型的科学节目，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科学。看到呢，在咱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之下，有这么多的孩子来去学习科学，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二处的副处长马可，欢迎马可做客我们的节目。马处您好。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马可。 另外呢，还有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办公室主任张毅，也欢迎张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张老师您好。 一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啊，我一开始就跟咱们听众说了，我说哎呦，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初中学生已经开始了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我特别开心。那是因为大家呢开始来去学习科学了。 就我从小成长的这个经历啊，可能不像是这么多幸福的北京孩子可以在这个年龄段接触科学。其实我们当初呢，可能是因为整个条件的限制，也顶多呢在课本上学一点和科学有关的内容。这一次呢，是他们真的可以来去接触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实操的科学了。所以能不能先请呢这个马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为什么就想着让孩子们去学科学了呢？ 是这样的，从我们北京来说呢，我们北京有很非常丰富的科技教育的资源，我们有这么多的高校、科研院所，还有这么多的高科技企业。同时呢，我们北京的教育啊，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步。学生呢、家长、社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这些综合素质呢，我们想就是体现在他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这些方面。那么我们想呢，怎么样才能把北京这么多丰富的科教资源与学生的需求架起一个桥梁，连接起来？这样呢，我们就有了这一个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和设计。目前呢，已经初步的实施起来，并且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这个名字叫做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我觉得这个名字呢，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这样的几个小的概念来，比如说其中它针对的是初中生，第二点呢，它还是开放性的，第三呢，还是科学实践活动。哎，问问张老师，这个为什么咱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只针对初中生来进行，给他们开放？小学生或者高中生或者大学生，他们难道不需要科学吗？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科学，但是从人的成长的角度，小学生他的科学可能在校园里就能够满足他的需求。 怎么说呢？在校园里面会有很多的老师来去给他们指导， 他自己就有科学的课程。那么到了中学，孩子的视角、孩子的视野可能难以从校园、从家庭给他局限住。那么开始让他放眼身边的生活，关注宇宙、关注世界。从这个角度，那么需要有一个开放的空间。那么北京就在这样一个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给了他开放的可能。 就您觉得在初中这个年龄段是孩子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也是他们这个人生三观来形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去学习科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点， 而且这对他呢一生的成长和发展也都非常有必要。就是当他逐渐开始认识自我，逐渐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思考，用自己的脑子去判断，进而用自己的双手去实践的时候，对于他认识世界、感受世界，进而再去让他去认识科学更有意义，对他的成长发展也更加重要。 对，您说到这儿呢，刚才我们还说了这个名字叫做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其中还有开放性这个词儿，还有科学实践，接下来我们都给大家解读一下。马处，这开放性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怎么个开放法？ 开放性啊，就好比我刚才说的，北京有这么丰富的校外的科技教育资源，但是分布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领域和单位，有企业、社会团体、高校和科研院所。那么我们之前的学校教育呢，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局限在校园内。这些老师和我们的课程设计尽管非常的精心，但是呢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所以呢，我们就想把校园与校外的这些科技教育资源的壁垒打开，然后形成一个开放性的格局，让学生到社会中去，去在做中学，在玩中学，进行科学的实践、探究和动手。 之前我们说学都是在校园里面，在校园的围墙里面来学习，就这个所谓的开放性是它可以走出学校去别的地方学。例如说，假设有同学听到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都会请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来，他说，哎，我想去这个北京电台照亮新闻深处学一下，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啊？ 可以。 好，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大家来创造这样的机会啊，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项目。 好啊。另外呢，刚才还提到一个科学实践活动，具体啊这些孩子们去学什么，他们能实践什么，这个是不是已经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了？来，您二位别谦让，这个谁说都可以。 实际上在这当中呢，就是吸引孩子去关注他身边的生活，引导孩子去动手。那么最有意义的这种实践，这样的一个探索性的课程，那么我们是聚焦了六大领域。 哪六大呢？ 也就是自然与环境 啊， 健康与安全，结构与机械， 电子与控制， 嗯， 数据与信息， 嗯， 能源与材料。 哟，这都是热门的领域啊。 不光热门，而且很难用学校的数理化生物地理通用技术贸一个学科 嗯 去勾画它、嗯、 对， 那么也就体现了它和现实生活的联系、 嗯、 更能够感受到和科技前沿和科技发展的这种丝丝缕缕的链接。 对，那都是谁来给他们上课啊？之前我们提到说在校园的围墙里面是老师给他们上课，那大家要出去实践活动的话，那谁来上课呢？ 那么首先是资源， 嗯， 这样的资源呢来自高校、 嗯、 科研院所，企业， 嗯， 社会团体， 对， 教育系统的重点实验室， 嗯， 那么由于它来源的丰富性，也就导致了它的课程可能是科学家讲， 嗯， 也可能是科技馆、博物馆这些馆员来说， 嗯， 那么更可能呢是高校那些大教授们讲。 哦，就从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好处是在于，既有第一线来去做真正啊这个实操工作的人，可以给同学们讲讲这方面的经验，最前沿的科学进展，也会有呢来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从理论的高度也可以给学生们来讲一讲整个的这个大的结构体系是怎么构建的，这个会让他们更加生动地接触到科学，我觉得这个倒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也更能让他呢有直接的体验。 对，那现在这个体验的情况怎么样？根据这个相关新闻的报道是，第一批已经有接近万名的初中生已经是报名了，是吧，马柱？ 对，是这样的。10月31号、11月1号，就是上周六周日这两天呢、 嗯， 就有近万名的初一学生，走进了我们首批的资源单位，开展科学实践活动。 嗯， 那么我们通过调查呢，发现这些学生和家长对这次活动给予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嗯， 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建立了自己对科学的很浓厚的兴趣。 嗯， 想以后经常来。 嗯，那说到这儿呢，既然咱们这个也叫课程啊，你刚才也说以后经常来，这个课程的话，它有没有比如说考核的这个标准？例如我们在学校里面上课，过一段时间要班里的小测验，再过一段时间期中考试，再过一段时间期末考试，有一些我听说有些学分还有些学校还尝试学分制，这个课程会这么严格吗？ 我们大概有一个规定， 嗯， 就是这些学生呢，我们只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全程的这个动手实践，并且完成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动手的小任务，并把自己所学到的一些心得记录下来，我们就认为他这次活动做得很圆满、很完美。不论你是不是做出的产品最后呢，或者说这个成果呢非常好，还是说稍微差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主要是为了让学生走出去，在社会中学习，然后建立这种兴趣和提升自己的素养。 嗯，比如说这个学生呢，他去了一个机床厂，老师给他布置的任务是你做个小板凳，只要他做出来的是四条腿的就可以了，这就算过关了。 是的，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其实更想说，以前的评价呢都是来自于别人的，来自成人的， 嗯， 去评价他学的怎么样， 嗯、 做的怎么样， 对呀、啊。 而这个过程更多的来自他自己， 哎，这怎么说呢？ 去评价他自己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过程， 嗯， 那么他自己呢，去在他的一个小任务当中自己去努力，然后甚至于呢，我们还有这个自己去完善， 嗯， 有这样的一种机制探索。那么淡化的是他评，强化的是自评，在这当中呢去推动孩子的成长。 嗯， 而真正孩子他自己成长，他自己感悟，他自己获得之后，那么我想其他的那些评价的通过，那也还在话下吗？ 哎呀，我觉得您这番话说的真是太好了，这才是我们已经提了很多年的素质教育。过去都说按分数，孩子考多少分，老师给他一个分数，这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种评价的标准或者是一种认可，但真正这个知识你学了以后，你自己是不是觉得运用的得心应手，你学了以后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提高，就像我刚才给您举的那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做一个小板凳，虽然这个小板凳做的不是很好，那但毕竟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呀。据说当年爱因斯坦来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跟他说，那个同学们你们今天回去都坐小板凳啊，然后回去呢同学都坐小板凳，到了第二天呢老师来检查， 哎，看着爱因斯坦坐了一小板凳，老师说，哎呀，你这个小板凳怎么做的这么丑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丑的小板凳。然后呢，爱因斯坦又从桌子底下拿出来了另外一个小板凳，说，老师，这也是我昨天做的，比这个还丑，这是一个更丑的小板凳。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科学家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回头讲来，只要说动手去经历这些事儿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成长。您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在当时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学习化学。学化学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就是做化学实验。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教学条件有限制，就大家做化学实验都得是先得去排队，比如说这次是这个班，下个星期是下一个班，好不容易排到你这个班呢，里面要分组，因为这个实验台是有限的，药品也是有限的，就每个人可能能够分到你那儿的话，就也许可能就是那个抓一下试管的那么几分钟的时间，甚至一个小组来去完成一个实验。那么那个时候就给我的印象是说，要是有一天我有一个独立的化学实验室，我能做很多的化学实验，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儿。我觉得在这个科学实践活动当中，孩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去接触更多的科学资源。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学习什么样的课程？咱们刚才讲了，说这叫开放性的科学实践活动，学什么，这个东西怎么来决定？是会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因为资源有限，有一些孩子可能必须得去学电信，有一些孩子必须要去学工程，还是说我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呢？马叔， 是这样的，我们通过前期的项目筹备呢，面向社会进行了资源单位活动项目的征集。在第一批征集的项目呢，一共有1600个项目来申报。我们最终呢，经过几轮的专家认真的审核，筛选出了目前的851个项目，涉及呢有200多家单位。 嗯， 那么这些项目呢，就像刚才张毅主任说的，涉及了电子、健康、机械、能源等等各种各样的领域。那么我们呢，开发了一个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网上平台， 嗯， 同时呢也有手机 APP 可以直接登录 啊，还有 APP 呢？ 对，这样呢，学生登录之后呢，就像在电商超市一样， 嗯， 选购商品一样，可以 有这个双十一的特价吗？ 将来会推出的。 好啊，来您接着说。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像网上购物一样，选择哪个领域的活动，选择哪个区域的活动。那么这样学生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的住址、学校的位置和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进行这个在特定的时间点，然后这个上面时间点呢，也是像这个电影院的订票系统一样， 嗯， 啊，比如说这周六周日有课程开出来，我这周六周日有时间，到时候呢我就点上去确认了，我到周六周日就可以上。如果是别的活动呢，在这个下个月有的话，我可以在下个月再选， 嗯， 非常方便。 哎，这挺有意思的啊，而且还能根据自己家的居住的位置，我来选一个离我们家近的。 对， 哎，不用说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这么多需要来去承担的交通成本，也给爸妈是省了不少的事。 是的，这个我们也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服务学生的这个理念。 嗯，好，这个事儿其实特别好，要给您点个赞。那么现在呢，同学们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来去选不同的课程。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来了，我在上网去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候啊，也有不少的家长呢，对这个事儿呢是表现出了很浓厚的兴趣，在兴趣的同时也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可能未来会进入到一个总体的成绩当中，或者他会成为一个大考成绩的补充，这个有可能吗？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后啊，因为所谓的这个考试评价是牵动教育教学的一个指挥棒，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 那么这个在考试的今后考试的改革和设计中呢，包括试题的设计中，我们会更加突出实践性啊，然后操作性和社会性、开放性的这些理念。 嗯。 那么我们的学生参加了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对他这些能力和素养都有提高。那么这样呢，我想我们这个活动是和今后考试评价改革的方向是密切相关的。 嗯，就是这个大方向已经是非常明确了。 对， 我们的话也跟大家说到这儿，各位您就自个儿掌握着看啊。 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科学课程进初中。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跟我们今天的二位专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刚才我们是聊了一下整个的这个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具体是个什么形态，孩子们呢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学到一些什么。接下来还想跟大家聊一聊，也跟我们现场的各位现场的二位嘉宾也要来说一下，在他们看来学习科学的必要性，长远的比起来和现在呢眼前的数理化英语这些东西比较起来，这个东西该怎么来去划分啊，或者来说的重要一点，科学的学习的必要性到底是在哪里呢？不久之前，来自北京市的近万名初中生分别走进了北京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等资源单位，参加刚刚实施的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为什么要针对初中生开展科学实践活动呢？他们可以在科学课程中学习到什么？在教育专家看来，学习科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又有多么重要？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课程进初中。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请到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二处副处长马可，欢迎马处回到节目当中，您好。 您好。 另外还有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办公室主任张毅，欢迎张老师。 你好， 张老师，接下来我想和您多聊一聊啊。您呢，在整个的这个教育领域呢，但也是非常有名了，而且呢，也指导过很多的孩子。我就想跟您聊聊关于科学学习的这个事儿。我身边呢有不少的这个就是年龄段在初中或者高中的朋友，他们都有这个孩子嘛，都是在这个年龄段。大家其实啊，还是对于我们传统的数理化是更加重视。对于科学教育这个事儿呢，好像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方向或者指挥棒还没有那么明确，大家就不是说这么看重科学教育。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跟您谈一谈，让孩子们去学科学教，让孩子们去学科学，多了解科学的必要性有哪些。 其实本身数理化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啊。 没错，这是基础。 只不过它的呈现方式，我想科学教育比学科的数理化，它是教起来更难。 为什么呢？ 那你想啊，我要有有课标，有课本，那么有了明确的教材，有每一节课的教案，教起来会很容易。那么特别是你比如像物理，我们会说在理想状态下，你觉得学校中的每一节课更多的是理想状态。 对对对。 而那科学它有很多是动态的，是发展的，是难以捕捉的，又难以用一个固有的模式去教学的。那么这种时候人们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可能就会说让他高大上，然后去仰望着他，那么进而呢就会跟他有距离。 对。 而从评价的角度，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比较难评价他的教学效果的。 哦，对，您刚才只是从教学的角度来讲了，那孩子通过这个学习，您觉得就拿初中或者高中这个年龄段而言的话，接受这个学习和不接受这个学习会对他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其实由于它的难评价，所以很难一下子看出区别。但是对长远来讲，就一个人他的思维模式会不同。你想现实生活它往往是一个整合体。但是我们学科教学呢，它是给割裂开的。因为一节课有一节课的教学内容。所以使得几年之后，甚至于他成人之后，有的孩子处理问题他是能够整合起来去看待一个问题。 对。 有的孩子就一定别人要给他细化一二三四五之后他才能操作。你说是什么带来的区别？其实我觉得是他从小他的思维方式，他看问题的角度带给他的局限和影响。因此尽早的给孩子还原一个生活的现实，还原一个咱们科学的本真，可能对他未来的成长发展会更有意义。而从这个视角看，真正的科学探究是没定论也没答案的。可往往我们在学校中的实验 是应证性实验。 嗯，哎，我觉得您这番话说的很有道理。您刚才讲到学校包括课本当中的很多的条件是非常理想化的条件，在这个状态之下，可能我们时间长了就会觉得，哦，这个很多事物之间是因果关系，只要我做到了 A 一定就会有 B， 但是真正在现实的科学攻关当中会有许许多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因素会出现，当孩子们来去在一线去接触到了真实的科学条件的时候，是会对他的思维有影响，包括会给他锻炼出更多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话有利于他未来真正走入社会的时候会比别人更先进一步，是因为我了解到在第一线的现实的科研的状况，在一些技术攻关的状况，甚至在一些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马初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完大学，工作几年之后呢，再回头想我们在初中高中学的那些数学物理化学的知识，我们还能回忆起来多少？ 记不清多少了。 我觉得可能10%都不到。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科学教育的模式可能有些问题。那些呢，都是我们几百年科学家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符号化的、规范化的理论和知识。但实际呢，他们是与生活、工作、科学研究的现象密切相关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到这个实践中去学，这样呢，我想呢，这些东西呢会更加引起学生的兴趣，记得更牢。为什么呢？他能够直接的感受和形成自己的核心的科学素养。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个不管是离开学校多长时间，我们这些科学素养是在我们这个人的素质深处融合进去的。我们用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提取出来。 对，您这番话说的真是特别好。比如说知识或者说一些内容可能会随着岁月的变迁，人的大脑的一些衰老，有些东西咱可能记不得了，但是当真正注入到你身体当中的素养，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气质或者一种思维方法，这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谢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刚才和大家分享了，现在呢咱们初中的孩子们真是太幸福了，都可以来去参与到开放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也祝愿呢这些同学们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有独特的体会和收获。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要和您说再见了，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玉龙在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 微微上翘情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